我做網台的時間呢都超過十二年了，咁至於話做台長的時間咧，亦都十年以上啦。咁喺呢段時間入邊咧，其實我係做咗相當之多唔同類型嘅節目嘅，譬如有功夫啦，有財經啦，有時事啦，有神秘學啦，有電影啦，甚至有風水啦，玄學啦。其實你講落去我都唔記得我自己做過類型有幾多，但係總之就好多類型我都試過嘅。唯一一樣嘢我未試過咧，就係賽馬。其實好享受做節目嘅，咁大家睇到啦。其實我哋做節目咧，就準備嘅時間或者要做呢個研究嘅時間咧，都相當之多嘅。如果你冇嗰個興趣嘅話咧，你好難保持喺十幾年之內咧，都花咁多時間、咁多精力喺做節目身上。嗱，我哋做咗網台咁耐啦，其實我哋好多謝觀眾用不同嘅方式去支持我哋。有陣時喺街上面會見到佢哋鼓勵我哋啦，或者係讚美我哋啦。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我哋而家做到依家，其實我哋唔單止希望觀眾能夠喺口頭上支持我哋，或者喺文字上支持我哋，我哋都希望觀眾咧實質上以月費嘅方式去支持我哋嗰個台同埋我自己節目能夠延續落去。 大家好，我是毓敏，我而家要喺度宣布关于毓敏喺 My Radio 嘅节目直播同埋重温嘅安排。喺直播嗰部分，我嘅节目包括毓敏踩场、毓敏踢爆、毓敏会客室，都会喺我嘅 Facebook 户口度直播，亦都会喺 My Radio 嘅 Facebook 专页直播。新嘅加多一个就系 YouTube 黄毓敏频道都可以睇到直播。大家睇完之後咧，可以喺呢度撳訂閱，係嘛？咁咧你就可以睇到毓敏喺 My Radio 嘅節目嘅直播，仲有毓敏嘅 YouTube 頻道，你可以睇到過去八年黃毓敏喺立法會嘅發言全記錄，非常之精彩。記得要訂閱毓敏 YouTube 頻道。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毓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三次嗱，頭先即係講呢個台灣嗰個即係選舉結果啦，係咪咁啊？我後尾嗰段就話咧，這個即係所謂，我因為睇到有啲評論啦，其實都係啲網上嘅多啦，係咪？即係尤其是香港啲所謂本土派啦嚇，咁就認為呢個係中國勝利，咁我就真係拗撚曬頭嘅啫。喂，六百幾萬人投俾國民黨，咁即係嗰六百幾萬人都係屌你老母中國嘅，即係 台豬、台豬、台豬。 唔係你咁樣講，你係屌你侮辱嗰啲選民，而且嗰個係地方選舉嚟噶嘛。我之前都講過啦，個統獨牌係敲不響噶嘛，係咪？人講經濟民生啊嘛。嗱，呢個所謂講經濟民生，同香港嗰啲建制派成日鬧鳩啲反對派，唔好搞事，屌你啦尾，唔好搞咁多政治啊！即係要顧呢個經濟民生，嗰個概念係兩樣嘢嚟嘅。台灣係一個民主社會，係咪？總統一人一票選舉產生，呢啲市長都係一人一票選舉產生，民意代表係一人一票選舉產生，佢已經係一個完全民主嘅一個國家，係咪？選到你出嚟就係要為人民謀幸福啊嘛，係咪？咁唔單係講經濟民生，講咩？你話俾我聽。 同埋你做唔到，佢踢你落嚟啊嘛。 但香港係冇民主啊嘛，咁你就要爭取民主啊嘛，同爭取同呢個經濟民生一樣咁重要啊嘛，啱唔啱？兩個唔撚同嘅概念嚟，基本上係，因為你冇民主，你仲喺度講我要真普選，人哋就係而家呢啲叫 happy problem。好簡單，蔡英文喺選之前提出五個理由，你一定要支持民進黨。其中兩個理由咧都係打統獨牌嘅，係咪？即係等於當年國民黨都打統獨牌啦，屌你啦咩咁啊嘛！如果你投票俾呢個陳水扁，屌咧共產黨就打過嚟㗎啦，咁樣咪又係打統獨牌，係咪？咁結果咪陳水扁當選咯，係咪？你又屌你乜朱镕基就恐嚇啲人唔好投俾陳水扁，咁陳水扁咪當選咯？嗱，呢啲係真係干預台灣選舉㗎，有冇效啊？中國干預台灣選舉，話俾你聽，100%有效。 點樣有效呢？有效睇對邊個有效嘅，仲要係 軍事演習最好。 喂，你軍事演習，你咪民進黨贏咯，係咪？即係咁樣啫嘛，其實係。所以你嗰個講法係錯嘅，點叫中國勝利啫？係咪？又話屌你咩中華民國變咗中華台北啦？屌咁你講呢啲嘢冇意思噶啦，係咪？即係代表你啲人唔撚識嘢，咁冇辦法。咁就由於你曾共攤黨，原來佢講呢啲嘢，咁我又情有可原，係咪？咁解啫嘛係。佢係一個民主社會，係一個好成熟嘅民主社會。你睇人哋啲選舉，屌你咩之前啲造勢大會，即使充滿激情都好咧，係秩序井然，冇出事，係咪？以前都仲發生過槍擊。连线文就俾人开个枪，屌你陈水扁啊自己开自己枪，系嘛？都发生过呢啲，但系喂，我哋去睇选举，自己系最清楚噶啦。我睇咗咁多年，系嘛？喂，投票嗰日条街好静嘅，但投票所就排长龙嘅，因为今次有10个公投案同个选举一齐进行嘅。 公投咩啊？ 十个公投案啦吓，咁啊同个选举一齐进行，于是投票嘅时间就长，唔系本嚟就4:30完嘅，屌你咩呢个台北就屌你凌晨先开得掂啲票，仲而家出现一个选举诉讼，因为台北市即系呢个柯文哲只系赢丁守中3000多票，但系佢出现咧就系话已经开紧票 嘅时候已经公布票数， 一路公布票数嘅时候就屌你继续投票。咁呢個就會造成個棄保效應就出到嚟，你明唔明啊？所以咧，而家丁守中咧就向法院申請呢個呈請咧，就我哋香港叫選舉呈請，就係選舉無效，等法院去做裁決，係嘛？秩序井然嘅人哋，屌你真係好咧有智慧嘅啲人係，係嘛？好理性嘅，所以你香港啲人唔好喺度鳩噏，係嘛？共產黨想唔想影響台灣嘅選舉？當然想啦，係咪？佢梗係唔撚想民進黨即係長期執政啦，係咪？咁啊傾都冇得傾啊嘛，係咪？咁因為你國民黨承認九二共識啊嘛，至少你都要叫一個中國啊嘛，你叫中華民國，我叫中華人民共和國，起碼你叫一個中國啊嘛，係咪？你就唔係屌咧，佢要搞台灣共和國啊嘛，所以你睇個選舉睇到㗎，喺選舉你造勢大會裏邊，屌你之後民進黨嗰啲即係選舉造勢大會一面中華民國國旗都睇唔到㗎嘛，所以你有時會覺得屌你咪喂呢條台灣咪兩個國家咧咁樣係咪？呢個係國家認同嘅問題啦，係咪？咁但係嗰個最大公約數就係中華民國嘛，而家好明顯就係咁啊嘛，係咪？咁你話啊，你要搞台獨，你咪公投咯。嗱，但係今次一個公投案唔通過咧，就即係又顯示咗你要即係證明公投，國家證明公投咧，或者你要搞台獨咧，那個公投都係會輸噶啦，係咪？呢、這、一個公投係咩咧？有10個公投案啦，即係我都要講一講嘅，因為有啲人又無撚查查，係咪先？今次選舉咧，地方選舉，你每一個縣市嘅選舉，又要選嗰啲議員，又要選呢個行政首長，係嘛？同時咧有公投案綁埋一齊，你要投票嘅。咁總共有10個公投嘅提案啊！十個公投提案咧就係、是、包括咧反空污，咁呢個咧就係、是、台中市呢、這個即係而家當選市長嘅盧秀燕提出嚟嘅，係嘛？因為台灣嘅空氣，即係台中嘅空氣污染非常之嚴重。你今次林佳龍其中即係輸嘅原因咧，你輸咁多咧，輸成20,000票咧，你其中一個原因就係空污，台中空污。喂，大佬唔係少喎，輸成幾多？你睇先，20,000票啊，大佬，21,000票啊，輸成218,000票啊，輸贏輸208,000票啊，你啊個差距幾遠啊？系咪？唔系小输嘅呢个系， 超过20， 系大输嘅呢个系咪？其中一个空污案啊，呢个公投案就通过咗嘅。另外一个就是反深澳电厂嗰、那个，又系国民党提嘅呢、這个，又通过咗。反核食通过系咪？呢、這个东澳证明呢、這个最紧要啦。喺咁多个公投案里边，呢、這个最重要嘅就系、是。呢、这個獨派提嘅，係嘛？咁啊，幾正提係嘛？幾正倡議，咁啊提咗呢個提案，中選會批咗，即係東京奧運會將中華台北改成台灣。咁國際奧委會咧就已經發信俾你話，我哋唔會支持你呢個做法嘅。OK， 如果你用呢、这個即係台灣咧，咁你就冇得參加呢、这個即係奧運噶啦。咁樣，咁呢個公投案咧就否決咗嘅。咁呢個公投案否決嘅意思就是。 等於告訴你，如果你要將中華民國講成台灣共和國，即如果你愛來公投，你都是過不到的，是吧？當然那個還要制憲修憲，是吧？另外呢，就是一個以核養綠，這個呢，這個案又通過了的，這個如果你要立法呢，又很麻煩的了。那好了，有幾個呢，即是跟這個同志平權有關的這個公投案，就有三個通過，有兩個不通過。所以有些人呢，屌你，包括啲國際特赦組織、國際啲人權組織就話：屌你，台灣呢個人權倒退啦，係咪？呢啲即係同志平權嘅呢一個公投案咧，有兩個案通過唔到咁樣。咁啊，香港嗰啲左膠咧又喺度企企格格，係咪？咁但係我想話俾大家聽咧，就係香港連性傾向歧視都未立法，台灣同性婚姻已經經過法院裁決。是合法的 ，OK？ 咁你香港揾咩嚟同台灣比咧？請問，係嘛？香港呢啲同志或者啲性別運動嘅啊呢啲左膠啊，我想你哋即係好清楚話俾大家聽，點解連香港連性傾向歧視都未立法咧？你就去批評台灣今次有兩個即係呢個同志平權嘅呢一個公投案通唔過被否決。咁你就鬼殺咁嘈，但係佢另外有三個通過咗喎。第一個通過嘅咧就係、是，唔係有兩個通過咗嘅 ，sorry 啊。另立同婚專法，即係話你同性婚姻好啦，你可以另外立一個專法係講呢誒規範呢個同性婚姻嘅。咁呢個通過咗，係咪？另外就通過一個高中前不實施同志教育， 高中前不實施同志教育， 即是在高中之前，即是你學校要， 即是反過來說，就應該在高中的時候就之前實施這個同性的教育， 同志教不實施同志教育，這些就是那些所謂保守派提的，你明白嗎？即是同志教育在高中之前就不教，不是不提，是不教，即是不会成为即是 教材， 教材的一部分，课程的一部分，是吧？咁另外有一个婚姻限一男一女又通过了，咁呢个就即是反同啦，等于是吧？咁另外不通过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各中小实施性平教育，即是各小呢，即是小学和初中要实施这个性平等教育。這個就是被否決這個公投案，另外一個就是民法保障同性婚姻，這個又是被否決的，就是說現在同性婚姻在法律上就是合法的，就是經過這個就是台灣最高法院做了裁決之後，但是你要民法，就是現在用民法來保障同性婚姻，這個公投案就被否決，是吧？因為法律就有民法和刑法的嘛，是不是先、民法就是譬如我們一般的財產、婚姻、 民事訴訟、 這些民事、就是、叫民事法，應該就不是刑事法，民事法來保障同性婚姻呢，這個是被否決、就因為這個民法保障同性婚姻和高中前不實施同志教育、這些公投案呢、被通過啦，文法嗰個不通過啦，咁令到大家覺得即係喂呢個公投即係等於就反同啦咁樣。咁但係呢、這個講法係都有啲問題，你只可以話佢仲未夠進步，但係仲有一樣好重要，係公投啊嘛，係公投啊嘛，公投嘅結果被否決，即係多數人反對啦嘛，係咪啊？啱唔啱啊？咁其實。为什么要这么多个公投案呢？就是政府解决不到的事情，他就用公投来解决了。现在就是这样的嘛。 就很烦、 很烦的。但是有些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就算你通过了之后、都没有法律效力的。是吧？咁当然这个就是彰显台湾的民主政治还有一个部分叫直接民主。就这样嘛，是吧？咁所以那个东澳公投，东京奥运会的公投呢，是即係個證明公投被否決咧，其實呢個公投係最緊要嘅。喺呢十個公投裏邊，呢個最重要。呢個就係講翻 台灣嗰個國家認同問題，係嘛？如果你要即係話去證明啊，將呢一個中華民國改成台灣共和國咁樣，咁你嗰、那個第一就係個修憲門檻要通過呢、這個即係、就是、門檻又高啦，咁啊另外公投你都冇可能過，係嘛？咁所以就係維持現狀，始終係而家台灣人嘅即係最大公約數，係嘛？咁亦都係今次民進黨喺呢一個地方選舉打統獨牌，同埋恐嚇呢一個選民，話呢個境外勢力啊好猖獗，甚至乎屌你有乜造謠啊，話啲網絡啊即係霸凌啦，就係嚟自中國嘅咁樣，咁我覺得非常之可笑。即係我哋喺官選嘅時候去啲競選總部嘅時候咧，我都即係喺發言嘅時候，我都有批評民進黨，即係特別係關於網絡啊，即係見到呢、這個。韓國如果網路聲勢咁盛嘅時候，佢話共產黨幫手嘅呢啲，我都即係非常之不屑。我哋攞啲證據出嚟先啦，係咪？屌你霸凌喺網上就係咁噶啦，係咪？屌你即係我哋俾人霸凌得少咩？如果嗰個叫霸凌，係咪？連林鄭月娥都話俾人霸凌，係嘛？屌你真係網上嘅世界就係咁噶啦，大佬，係咪？咁所以咧，其實大家都睇到啊，台灣其實係相當進步噶啦嚇個民主政治，即係我哋真係其身不能自，其心向往之。香港人真係冇乜資格去批評台灣嘅民主政治嘅，老實講，真係嘅。 頭先我喺我個 Facebook 睇到韓國瑜喺 Facebook 直播喎， 係好多人睇嘅。 即係我睇佢樣子都幾唔討好喎，著件好似睡衣咁樣就喺個 Facebook 度，即係咁講嘢。 佢唔係咁，佢不嬲都係咁嘅形象㗎啦，係咪？佢係著件粉藍色嘅恤衫，著就恤衫，不嬲都係咁㗎啦，係咪？佢梗係冇你咁知整啦，係咪？ 我咩知整咧？冇辣我啊！嗱，我睇翻嗰次咧，佢喺個 YouTube 上面同阿黃世堅嗰個辯論咧， 好耐㗎啦，嗰個係 好似好經典喎，嗰個就即係令到啲人咧。對佢係咪刮目相看 啊？唔係可以咁講嘅，其實就係佢係北農嘅總經理。北農嘅總經理咧，就係我上次都解過啦，係咪？咁你民進黨為咗要掹佢落嚟，揾佢哋自己有上去做呢個台北市政府有股份嘅呢個北農係咪？咁咪造就咗佢？屌你啫！ 唔係因為我點解講？我因為睇住個黃世堅一路係咁鬧佢，一路係咁鬧佢。咁柯文哲企喺側邊，咁但係咧。佢阿韓國瑜咧，好鬆容嘅答嗰陣時候， 佢係咁樣出位嘅，係啊，咁樣 答得好鬆容之餘咧，仲有啲笑位添喎，咁啊笑到阿柯文哲咧，直成成個人即係攣咗喺度喎，係嘛？ 柯文哲就好喜歡佢嘅、，OK 係重用佢，因為嗱當時嗰個場面係咩咧？黃世堅係台北市議會嘅議員，佢係質詢緊個市長柯文哲、，OK？ 其實就唔係問阿韓國瑜，係問啦， 唔係佢問柯文哲點解你唔炒咗呢條友咧？屌你，點解你唔炒咗呢條契弟？呢個嘢咁契弟，咁啫嘛。其實就成件事就係咁啫嘛，係咪？咁柯文哲就好無奈嘅，因為佢做北農總經理咧，雖然你台北市政府北農係有股份，但係咧即係佢係董事會通過噶嘛，佢個任免係咪？咁你台北市政府只係其中一個董事啫，咁啊嘛。咁佢就要佢開除佢，要炒佢魷魚咁樣，就咁樣嚟嘅。咁嗰個就係一個政治鬥爭嚟嘅啫，就係要掹佢落嚟換民進黨嘅人上去做呢個北農總嘅。結果而家呢個上去做嘅呢個女仔咧，叫吳欽玲，就一劈屎咁，搞到北農蝕本，係咪啊？咁但係呢、這個即係、就是、韓世宇咧做。即係韓國瑜做嘅時候咧，就係令到呢個北農轉虧為盈，然後賺到嗰啲錢全部分曬俾啲夥計， 又俾人鬧啊！呢樣嘢又俾人鬧啊嘛。咁但係佢嗰個好嘅，即係嗰個討好地方咧，就係你見佢唔會發脾氣嘅，一路鬧，即係有少少話得你一兩句笑話。咁啊，成個氣氛你覺得嘅，即係佢面對呢班人咧，佢係完全冇壓力嘅，啊，即係俾人個感覺就咁樣咯。咁但係而家佢就話一上即係、就是、當選咗之後就承認呢個九二共識啊嘛。 佢唔係當選嘅時候，當日佢都講九二共識㗎啦。國民黨嘅政治立場就係九二共識㗎嘛，兩岸關係嘅立場。咁佢只係講翻國民黨立場，但係佢從來都唔講㗎，佢好少講㗎。 咁但係因為你打通到牌嘅時候，佢咪講咯，你明唔明啊？咁佢而家要成立兩岸工作小組，你又話佢嗱，你睇下，屌你一選完就中意，屌你諗起台北市搞有個兩雙城論壇啊，大佬，冇台北市政府有個雙同呢個上海市有雙城論壇嘅，大佬，呢個係市與市之間個地方政府嘅交流。不嬲都有嘅，大佬。嗱，如果你用呢種咁嘅講法咧，就大撚鑊啦，全部要回復翻蔣經國時代啦。 係三不， 咁先叫啱啦。咁而家係唔可能啊嘛。呢個有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啊嘛，乜撚嘢韓國瑜信唔過啊？咁講呢啲冇得用啊！成個國民黨信唔過嘅，如果咁樣，佢攞600多萬票，屌你老母，你殺撚死佢啦！全部啲人民嘅選擇嚟噶嘛？呢個係。喂，我未必同意呢、這個即係、就是、國民黨嘅兩岸 政策 噶，係咪？咁就係呢個人民嘅選擇嚟噶嘛？佢咪話佢選擇去承擔個後果咯？你而家話啊，佢屌你一當選即係話要成立，佢梗係要成立兩岸工作小組咧？喺陳谷嘅時代，陳谷自己係親身去大陸屌你各大城市去拉客嚟高雄觀光噶嘛？知唔知啊？嗱，呢啲人你就唔撚講嘅，所以民進黨喺選舉期間最撚無恥嘅就係咁噶啦。你唔撚講呢啲嘢，好啦，而家選後佢敢唔敢講？你睇民進黨。系嘛？蔡英文要打電話俾六都市長，要打俾韓國瑜，打俾丁實，打俾呢個盧秀燕，要打曬俾佢哋， 係咪？恭喜啊！ 要繼續合作。喂，呢、這個就係我頭先所講嘅人民最大，政黨衰敗，係咪？呢、這個係民主政治最可貴嘅地方，就喺呢度，係咪？你話佢嗰個兩岸政策比較親中，屌你諗下人民嘅選擇，你個人，如果佢嗰個真係叫親中，咁你上次咪喺嗰個時日空間，那個太陽花學運反覆謀，咪造就咗國民黨大敗咯，係咪？咁你話啦，喺民進黨嘅立場嚟講，佢真係屌你諗下求神拜佛，未望你中國共產黨干預台灣嘅選舉啦，大佬， 係最好 干預佢贏撚咗啦，已經係 最好軍事演習， 個邏輯調翻轉，你啲人講嘢，屌你真係。系嘛？你唔可以因為反共而去喪失咗理性噶嘛？系咪啊？去評論即系呢一個評論台灣嗰個選舉或者評論政治，你唔可以因為反共反撚到索撚咗啊嘛？你明唔明啊？系咪啊？我哋都係反共噶。喂，那個時空間唔同，我哋喺呢個地方個眼皮底下，佢嗰個壓迫係直接而來嘅，梗係要反共啦，啱唔啱啊？係嘛？但係台灣嗰個反共同我哋香港反共又唔同啊嘛？佢係一個主權獨立嘅國家，係咪？咁如果佢選擇話屌你咁，我兩岸直情係屌你老死不相往來嘅，咁個經濟就蒙受最大嘅損失啊嘛！因為台灣而家最大嘅出口國係邊度咧？中國嘛，冇撚得講嘅呢個係，係咪？最大嘅出口國就係中國。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兩岸現實，所以在法律上有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嘛。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是什麼呢？就是等於一個中國大陸地區、台灣地區這樣。在法律上，我希望這些屌你咁，即係謝公說香港這班柯仔煎要明白這個道理，香港這班泛民又好，屌你本土派又好，係咪？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就是一個中國大陸、台灣，就是這樣，大陸地區、台灣地區，所以叫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他們的關係就是地區一個中國底下兩個地區，台灣的說法就是中華民國，中國的說法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真是兩國了，我告訴你。但是民進黨的做法就是希望將這個中華民國變成台灣共和國，系嘛？呢个系中程、远程嘅目标，但系而家你呢个台湾共和国只能借中华民国呢个壳上市，你就可以继续唔捻挂国旗，唔捻讲啲中华民国，但系实际就系中华民国，用呢个国号，那个情况就系咁样。国民党咧，佢而家咧就亦都分两派，一派主张屌你谂，其实总嘅嚟讲就系要和平，你唔会同佢敌对 ，OK？但是又要顧國家安全，就是這樣。所以台灣的情況跟香港不可以相提並論，因為它有民主選舉，那個國家未來的走向和政策是要由人民決定。講完了，好，過了鐘了，拜拜。